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没有卡碟，这是奔跑的前奏。 我真的没卡碟了。 4月26号这一天是一个周四，希望大家都奔跑起来，朝着自己的工作单位，朝着自己今天需要努力一天的地方。 感 谢好音乐的陪伴，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来，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孙燕姿，奔。 我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不接，爱情像沉醉，让情深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把狂奔的起跑鞋。 跟我们说最爱燕姿了，哇，听到是燕姿的歌，节目组要不要一起来奔跑啊？ 我们 俩挺想的， 对啊， 但是我们俩要跑的是给大家主持早安音乐秀的，是不是？ 哎呦，原来是梗或者是转换的话题在这儿呢，哈， 大家很需要我们啊，早上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哎，今天是4月26号7点04分，各位已经来到咱音乐秀的各位呢，我们先点一点名好不好？ 好， 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是熊板板，第二名是雪莲，第三名小肥哈罗哈，第四名是雪云轩，第五名是 D。 今天呢我们没有按照正常的牌理来出牌啊，所以呢先来点到，但是发现先来点到的话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或者新朋友都会一起冒出来，比如说第六名是富贵他爹，第七名是刘金龙，第八名是 Alice Zhang， 第九名是王涵明，以及第十名是妍妍。我后面的这五个人基本都见过哈。 那你什么时候点到这个？其实关系不大，因为大家在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赶快头破血流的抢完了。因为我们早上签到的这个确实特别的激烈，就好多朋友从40甚至50的时候就开始一直的点点点。 我们的抢到是头破血流的竞争吗？ 对不起，形容的有点过激了， 有点太惨烈了哈。 7点钟的时候啊，大家来抢到签到前十名，没有抢到的朋友也没有关系，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报道，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什么叫做完美的天气？这两天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诠释啊。今天早晨5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4度，早晨的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有轻雾，但南部和东部的地区能见度也是较差的。日出之后呢，能见度就会好转。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充足，而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这个天气简直太舒服了，非常适宜出行啊。 嗯，到了中午前后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部山区可能出现一些小阵雨的天气，出门的话可以注意拿上一把伞包。防范一下，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值。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非常舒服的一个天气。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还有提醒您的是，这两天的这个花粉浓度还是要高一些。我刚刚坐在直播间里的时候，没有忍住就狂打两个喷嚏。 直播间里也有花粉吗？ 就是你知道一路过来就呼吸，就是有一点觉得说。要空气嘛是流动的、 哦、其实有点弥漫在。 虽然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小天井，可是我们也是能看得到外面。好惨的，说的我们。 你刚才跟我说到的，你把直播间带进了花粉的时候，我忽然感觉一股春天的气息漫溢了进来。 直播间开满了花是吗？ 是啊。 好了，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有共鸣了，但是我没有，哎，先把自己摘出来。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月光族的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五一了嘛，马上要放假了，你要筹划着去哪里玩啊，或者说哎要不要回家啊，看父母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啊，这个时候觉得说啊，我刚发的工资你去哪里了？怎么又没有了？ 对，这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光了，是吧？啊，我发现我这银行卡呀，各方面好像都是这个囊中羞涩的感觉。 不是我光了，是我的卡光了。 反正跟我光了也没什么区别，就突然感觉自己在裸泳。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静瑜刚才还没有开始说，就赶快把自己着拨出来。我觉得此事非常可疑，你知道吗？ 有种掩耳盗铃的感觉， 对啊， 此地无银300两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怎样才能够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 请各位大神给我出出主意吧，怎么才能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各位不是月光族的朋友出来给我支个招，怎么样才能不做月光族哈？ 对，当然是月光族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那些悲惨的经历，以及以后准备怎么去痛感心扉的这种感觉哈。 对，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要请出一位跟月光族没什么关系的月光了，让他清清嗓子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吧。 嗯，来自于王心凌的月光。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 呢越来越佩服鲸鱼的硬熬能力，月光和月光总有什么关系？ 就来看看大家的幸福月光啊，就作为一个幸福的月光族啊。 对，这个算是就是给月光族来证明的一首歌曲是吧？ 就你知道放一些什么买买买啊，把钱花光啊，显得特别没有创意，但是用这样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哈、啊，带出大家可能不那么美好的回忆。 是， 太子说呢，作为一个月光光月月光的人来讲，可能冲动消费是经常的、就是去买一些不是特别需要但一时兴起的就买了，所以呢我觉得自己今后要有理性一些，买东西要做计划、要么深思熟虑之后再买，反正总之就是慎买。 我觉得太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做了错事之后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个 自我反省， 重新来反省一下自己，是所以我应该以后怎么怎么样啊，这种特别感觉有城市化的一种面对生活的一种方式啊。 嗯，还有五谷丰登也跟我们说，避免月底花光呢，我觉得就在月底发工资的时候把要存的钱赶快存起来。 有道理啊。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答案，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怎么才能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呢？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两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日林8177-7600。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hank you. 如爱，熟悉的朋友可以一下子就听出来，这是《赛车总动员三》的主题曲。 对。 那么现在呢，也要去开赛车的两位哈，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他们的名字叫做林越和陈艾森。哎，等等，好像在体育频道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而且听到过不止一次，因为他们呢站上过奥运的最高领奖台，这是来自于里约奥运会的双人跳台的冠军哈。林越和陈艾森这一次呢也是首次触电参演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激情飞车》。哎，我没听错吧？ 对，《激情飞车》。 他们两个人是跳水冠军，怎么会参演一部《激情飞车》的这个动作片呢？哈， 还真的就演完了，而且昨天是在北京举办了首映式。 哎， 在影片当中呢，陈艾森呢是饰演一个爱赛车的豪门弟子叶天泽，性格开朗而且富有正义感。那么林越呢饰演的是爵士车手影子，你看是真的跟赛车有关系。 是。 还有另外的一位男主人公叫做冷锋哈，他们是组成了赛车界的三巨头，来共同演绎速度和激情交织的冒险故事。 刚才听到了《赛车总动员三》的主题曲的时候，我不禁已经开始热血膨胀了。那么他们三个演的这部影片，我想应该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定是有冒险题材嘛，对不对？而且另外你肯定会有这种速度跟激情的碰撞。那首次跨界大荧幕的这个林越和陈艾森呢，也是很自谦的表示，我们呢这个表演是业余水平了，当然未来也会尝试去参演一些跳水的题材哈。 嗯，这次碰到了这个飞车题材的，觉得哎挺感兴趣的，就演一下喽。不过这不是两个人的主业哈，陈艾森目前也是在全力备战六月份即将在武汉举行的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而林越呢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书当中。 对，那么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这个触电的首秀啊。这个赛车题材呢，跟这个跳水虽然有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最起码竞技的精神的内核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都是运动员嘛，起码身体棒嘛。 哎， 来看看各位哈，怎么样才能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呢？这是今天早安约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好事儿跟我们说，做定投啊，基金定投或者贵金属定投，让自己有一笔强制储蓄，这样即使月光了，心里也不会那么难过，好歹有一笔压箱底儿的钱呢。 我发现我们早安约秀呢，每次都能勾出一些高人，比如说你当你说营养的时候，就会有些这个健身 搭配 对。搭配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们在说月光族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有一些基金定投的这样一些原理啊，我觉得确实给我们上了一课。再来看看这个年代说更加努力的挣钱，避免月光啊，但我觉得 更加努力的挣钱，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开源跟节流两个方面。问题是开源之后如果不节流的话，我觉得还是月光的一个感受，对不对哈？ 哎，真的，你刚刚提醒我了，就是这两位听众朋友其实代表了两个观念，一个是要开源，一个是要节流，必须要双管齐下，否则你任何一方没有抓住的话，这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哈。 嗯， 特洛伊，也就是刚刚你提到了，哎，昨天给我们提供这个膳食纤维搭配的这些哈，啊，他今天呢就跳出来了，说我就是月光一族啊，北漂的我注定呢，因为花销基本上是买吃的了，我想告别月光族呢，我就要强制储蓄，或者谈个女朋友来点动力，更加努力的告别月光。 这个作为过来人，跟你分享点经验，谈个女朋友，基本月光的程度应该会成本增加一点啊。 那你要看你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了，就花你钱的女朋友当然是成倍的压力。 对， 但两个人一起奋斗的话，哎，说不定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动力，我要赚更多钱，为了我们两个更好的未来。 有道理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怎样才能够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虽然你有的时候有月光族的经历，但是更希望你能够避免掉进这个坑了，是吧？ 是。孙郎也跟我们说哈，自己月光族好几年了，我媳妇儿啊简直败家至极，请问你媳妇儿现在在副驾上坐着吗？她听到这句话会开心吗？ 你刚刚跟大家说了，灌了一碗浓鸡汤，说大家可以一起奋斗，我媳妇儿败家至极啊。 没办法，真的是不给脸呢、啊、你听到我金鱼的脸在响吗？啪啪。 哎，不，做音效就可以了，不需要真拍上去、 啊、 每个月他说一分都不会剩下来。月光族是天性没有办法改变的，当然他说月光族是一种天性，而且是一种与生俱来没有办法改变的结果。 那只能说你们真的像顽石一样了。金志文呢最近是发了一首新歌叫做顽石，他之前的那一首远走高飞啊也是传唱度非常的广，这次呢是推出了2018的全新的概念 EP 叫做金，这也是金的首支预热单曲。 跌进人间度年岁，闭眼嘿嘿嘿，醒来心还在颠沛，左手孤单，右边惊鸿一对，去冷交换体会烟火，美美美，难敌七月寒天雷，人海苍茫，抖落肩上的灰，抵挡窗天堂杯，唱 想着孤单，如芒在背推推推，抹去冷交换体会，烟火美美美，难抵七月寒天泪，人海苍茫，抖落肩上的灰。 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啊，生活压力比较大，比如说要还房贷啊，或者说哎，就是媳妇儿就全部都拿去买买买了，或者说有网购的这个怎么说诱惑在这里吧。所以刚刚好多朋友也跟我们提出来说，想要把这个什么淘宝呢、京东啊，还有这些海淘啊这些软件全部都卸载掉。 不怪别人，对不对哈？这个只是让你逛街逛得更轻松一点而已。那其实最终的控制欲望本身呢，还是你自己的欲望，是不是啊？ 对，但其实不仅仅在我们中。中国，你知道在澳大利亚，我偷偷告诉大家，两成人没有现金储蓄，就是一毛钱现金储蓄都没有。 这其实不太奇怪，因为你知道，就是欧美或者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一代的人，我觉得他们没有特别多储蓄的习惯。但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如果没有储蓄的话，你就没有应对这个紧急情况出现的一些办法嘛，对不对哈？ 嗯。 最近呢 ，BT 金融集团就完成了最新的消费者的指数报告，调查了超过2000名的澳大利亚人的财务习惯，结果表示。调查对象当中21%的人完全没有应对这个紧急情况的现金储蓄，而23%的人呢至少有一个月的收入的现金储蓄，56%的人有超过一个月收入的现金储蓄哈。 是，所以在怎么样解决月光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呢，刚刚做了调查的这个金融高管哈，他就说积蓄微薄或者缺少现金的人呢，首先你应该制定一个预算，并且记账，养成记账的好习惯，知道自己每一笔钱都去哪儿了。 对， 如果说记录下每一笔支出有困难的话呢，或许你应该心里有数，就是知道说，哎，自己大概的一个花销，比如说是在吃啊，或者在服装上啊，或者在某一个比较大的爱好上，量入为出。那很多支出呢，就是一时兴起的，以后会发现就是这笔钱花的完全没有必要。 嗯、 就刚刚太子说的那个观点。 对你刚才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忽然发现，前两年不是有那样的记账软件嘛， 对， 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用这个记账软件在操作，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几乎不可能掉入这个月光族的陷阱当中，对吧？ 嗯，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答案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避免掉入月光族的坑。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享受完了今日份的音乐早餐，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 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一个最新的电影，叫做《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已经预热了很久了，这是徐克导演的最新作品。 是这部呢，最近呢是发布了先导的预告片啊，这部先导的预告片呢，首次披露了本集故事涉及的核心案件《天王遗魂》啊，哎呦，听了以后瑟瑟发抖哈、啊。这次新加入的主演呢，马思纯的这个角色形象呢也是首次曝光，影片呢是7月27号来进行公映啊。 嗯，马思纯最近真的是活动接的还挺多的啊，本电影电影电视剧还有一些综艺节目、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拿了金马影后之后也是在持续的发力当中。 哎， 我们不要盯人家金马影后看了，毕竟人家不是一个月光族啊。再来看看我们是如何避免可以掉进月光族的坑的，大家更多的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 刚刚有人提醒了、就说自己的工资全部都是上交给老婆的，所以这个算月光吗？ 我觉得上交给老婆一般来说倒还不算月光了，因为如果老婆来管钱的话，他就会充分的发挥有点节俭或者节省的这样一种特质啊，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对，你看家宴这位好老婆，她说我以前啊是个典型的月光族，就是老公的这个工资卡我拿着，因为我老攒不下钱，所以春节以后呢老公就把他的工资卡要走了。 哦， 现在觉得对，花我自己的工资也能够，想想说当初的钱怎么就攒不下呢？可能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吧。 我突然发现了一丝这个他们家地位的不平等啊，就是他拿老公的钱的时候没够，老公拿走以后他的工资是自己花自己的。 对，然后是够的。 对， 你看这个问题。 是周平说呢，这个我以前刚工作的时候呢月工资2000多，然后每个月发工资之后呢会数出一部分存到3月的定期存款啊，那第4个月呢把第1个月的取出来之后呢和当月的钱再存一个定期存款，如此反复就能攒下一些钱，而且呢尽量会去减少一些信用卡的使用啊。 我突然有点觉得没太听懂，有点复杂。 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存了一个3月的定期，3个月定期以后、取出来以后 至少定期存钱，明白了。 对，然后把第一个月存那部分钱拿出来。 啊，别再讲 第 一个 月， 别，就是定期存钱，然后减少信用卡的使用啊。 是。 通常我们在要问大家提供一些方法的时候，就会怀疑说，哎，你们俩是两口子吗？哎，你们俩在车上一块坐着吗？ 嗯。 像许文斌跟 Mercy 哈、我就想问问两个人，同时发过来了同样的答案。 他俩在7:20的时候同时发送了一条不用信用卡和取消信用卡。 对，就是说可能这个工作，哎呀，还有花钱呐、更多的可能就是因为信用卡提供给你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觉得说自己可以透支等等。刚刚呢还有 whoever 也跟我们说，要求所有的这个钱哈放在一张不能在网上消费的卡里，这种就是典型的把锅往别人身上甩系列。 实际上这两条包括了这个 Messi 的那个卸了淘宝、天猫、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等等等等等等一提中的这个 app， 我觉得是基本是一个道理，就是其实不是我的锅，是你们太诱惑哈。 对，还有李明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他说哎，月光怎么了？月光说明有福气啊，没有生活压力，想买啥买啥，真羡慕、 有点像金志文刚才一首歌曲是远走高飞的感觉哈，就是我拿着钱我说走就走的感觉啊。月光其实我觉得也能说明一定的这个对数字的不敏感，像刚才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静瑜一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和逆反。 第一个月跟第四个月有点倒不清。 所以你一定不能做这种什么定期的储蓄，这就一次性把它扔进去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钱吗？因为数额大了我管不了。 一开始你不说你不是掉进这个坑里的人吗？ 对不起啊。还有瑶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啊，他说你们问怎么样才能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呢、那说明你们压力不够大、你们结个婚生个孩子试试、怎么可能没有储蓄呢？你就会为小宝宝多想一些了。 是因为有的时候给自己储蓄这个事儿可能提不上议程，但是如果给下一代的话，很多人呢就会发挥这个动物界的天性，就是母性的天性了哈。 很多朋友今天跟我们说哈，就是自己发了工资之后只会收到短信的提醒，然后呢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个钱了。有的时候也会好奇说，哎，我到底有没有收到过工资，我的工资到底存不存在呢？ 怎么今天这个话题突然变得有点灵异的感觉，就钱不翼而飞了啊，钱到底去哪儿了啊？ 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存不存在这一首 Tia 袁娅维的新歌。4月12号呢他也是全新发布了自己的这个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新歌，我们来听听看存不存在。 间说到底谁认输。 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很多人会利用五一假期呢出去走走逛逛，如果再拼上年假的话，策划一个去美国啊、去欧洲啊远途的旅行 也 是非常不错的。 是，但是如果这段时间呢，你恰好经过纽约的 Broadway 拉法耶特街，就是所谓的非常著名的那条街道的地铁站哈，你有可能会跟 David Bowie 来进行一个偶遇哈。因为我们知道 David Bowie 其实已经去世了嘛，但是呢，最近呢，有关于他的这些影像以及他的这个个人传记的资料是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呢，最近呢，音乐的流媒体 Spotify 和这个布鲁克林的博物馆呢合作发起了 David Bowie is Here 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用 David Bowie 的音乐生涯当中一些经典的照片呀、海报呀，以及巨型的肖像画，和支持者们制作出了一些艺术品来装点了纽约的地铁站啊。 如果在4月17号到5月13号恰巧经过纽约百老汇的话，你就可以偶遇这样的一场活动。大家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装点纽约的地铁站，然后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David Bowie 对于这个音乐、时尚和文化的影响。也让这样一个来自伦敦的摇滚传奇成为了纽约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非常好，其实这是在博物馆当中的一个展出嘛。但是呢，刚才说到的这个活动呢，是算是一个从博物馆延伸出来的一个展览了。它不需要任何的门票，每一个买票进入到地铁站的乘客都能够看到 David Bowie 哈。 而且还有很好玩的一个方式，比如说，David Bowie 他 他在地图当中哈、啊、标出了他在纽约比较喜欢逗留的一些地点，就经常出没的一些地点。 对， 所以你可能肯定是偶遇不到真人了，但是你可以偶遇到他之前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一些印记。 对，纽约大都会的地铁局呢也推出了五款以 David Bowie 音乐生涯的各个阶段为主题设计的限量版的 Metro 的地铁卡，凭借这种卡片呢，你就可以去布鲁克林的博物馆去免费观看 David Bowie 展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刚才标出这些点之后，你会发现你去纽约变成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 David Bowie 的寻找之旅啊！ 是，偶遇他 David Bowie is here， 那现在呢他也就在我们这里，这首歌来自 David Bowie， Let's Dance。Let's Dance 来自 David Bowie， 也是向他致敬的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当时的 Dance 是这种感觉哈，现在一定是动词大词，动词大词，是不是哈？ 你破了我的一个梗。 你觉得梗是什么？你就重新顺回来啊。 就是泽华以前那个，他现在那个带上音乐去旅行的一个片花，一起来跳舞吧。 啊，一起来跳舞吧。 这让我想到了这一点哈，然后扯得有点远了，回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最近的一个综艺节目，之前有很多的观众缘的这个拜托了冰箱，第四季将会在每周三晚上的8点准时和大家见面。昨天已经播出了第一集了。 是本季的节目的口号呢，是打开冰箱料理生活，听起来感觉就非常热血澎湃的这种年轻的生活方式的感觉哈、主持人何炅呢也认为拜托了冰箱呢是想要带给观众一个 并不是生活上的指导，而是希望呢为观众来打开眼界，呈现出嘉宾朋友们的不同生活面貌啊。 嗯，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让大家去选择。那首期节目呢，他们是邀请了张杰跟黄磊来做客。哎，怎么感觉最近关于吃的、关于生活方式这些节目都是这些人？ 对啊，比如说早安音乐秀啊，昨天也会说一说这个生活方式和早餐的事情，是吧？ 还有最近应该第二季已经在播出的这个《向往的生活》哈， 哎，没错， 最新一期也是何炅跟黄磊迎来的嘉宾是张杰，他们几个人是要承包这些生活方式。 黄磊已经在黄小厨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哈。 嗯，摆脱了冰箱，如果冰箱会说话的话，这是来自梁静茹。 你打开生活无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 IT 行业太累了，想换一行怎么办？ 啊，回车呀！ 品质低价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满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倾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 北京新空港15年纯熟大城，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至115平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8:0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想聊一聊啊，如何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如果您有经验想要分享的话，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宫野彦敏呢说不想月光，那你就生俩娃试试呗，对吧？喜欢的衣服忍了。啊，要给老大报辅导班的钱，有喜欢的包包忍了，要给二宝买奶粉、纸尿裤什么的，所以呢，基本都不会乱花钱了哈。 嗯，就像刚刚一位朋友提醒我们的一样，你结个婚生个娃试试看，你肯定不会再乱花钱了。 关键是他们还是用那种非常挑衅的语气来说的，对吧？有本事自己结个婚试试啊！ 刚刚我们在说哈，像这个黄磊啊、张杰啊，还有像何炅啊，最近就是频繁的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都有在出现。 嗯， 关叶明也说，你看，哎，谢娜在家带娃，张杰出来挣奶粉钱呢，出镜率很高啊。 是的， 现在不仅仅是在跨界呢，像很多的演员已经开始涉足一些制片的领域了，就不仅仅满足于当导演了。 你知道演员当导演的很多嘛，但是当制片的就比较少。但最近呢，《阳台上》和《风宇宙》这两部电影的主创近日是亮相了，而演员周冬雨和陶虹分别在影片当中是出任了出品人啊。 周冬雨担任了出品人是吗？ 哇， 我觉得这两年这步伐迈得有点快哈，刚拿了这 步迈得有点太大了。 对，金马影后，然后立马就已经担任了出品人的角色，他担任出品人的这个角色呢，也是自己参演的。 是， 这是张猛导演哈，之前他比较熟知的作品，就是大家了解他的作品是这个《钢的琴》。 钢的琴， 对，所以也是中国新生代导演当中算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吧。 嗯，他的新作呢，《阳台上》将在6月1号来上映啊。影片呢是由王腔主演，周冬雨特别主演，讲述的是一个未完成的复仇的故事。而《阳台上》的全部呢使用胶片的拍摄，非常注重故事本身的层次感和片子的质量啊。 嗯，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陶虹，他是担任出品人，这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风宇宙》，将会在今年7月份上映了。《风宇宙》呢是由《画江湖》系列的总导演刘阔来指导的，采用了侠岚的世界观，诠释了一个关于亲情、友情和热血少年寻找自我的故事。 嗯， 那陶虹之所以来担任出品人呢，是因为我的孩子喜欢这部动画片。 好吧，估计跟很多人喜欢小猪佩奇的道理是一样的哈。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所有。

And my girls， 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8:19，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啊，如何避免掉进月光族的坑。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历吧。Gloria 跟我们说，简单说就是多赚一点。 对，他说呢，除了稳定的工作收入以外呢，能够有一些额外的收入的话就最好了哈。最早的时候呢，我会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方面的兼职，比如说教小朋友弹个琴什么的。那现在呢，就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哈。 嗯，还有贝克街的魔术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他说让自己忙起来啊，工作忙了自然就没有时间去买东西了，这样就不月光了。 有道理啊，就是你当你非常这个忙碌的时候，你会发现别说这个买东西了，有的时候连吃饭都不会整点来吃，对吧？ 但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一旦有空闲的时间或者说必须要买一件东西的时候，你的报复心理就会回来，觉得说我工作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钱，我都没有时间花，不行，我看到什么我就要买什么， 或者说 就容易冲动消费。 对，或者说呢，你工作忙了以后呢，你就会有一种你原来比如说你工作闲暇之余，你可能去打球啊，健个身啊，或者公园走一走啊，或者看看艺术展览等等。那工作一忙呢，我只能刷刷淘宝了，对不 对？ 对， 我只能买买东西来抚慰我的内心了。 是、啊、 还有 Cici 他是来拉这个仇恨的哈、啊，有刷存在感。他说爱存钱也是一种天性啊，比如说我、 嗯、 我就是要靠攒钱来获得安全感，我特别爱攒钱，看着存款一点一点增多特别满足。 这点倒是也是啊。 我想象一下，比如说你的存款达到一个数字，你会把它们全部提成现金，然后堆在家里的床上挨个数，是那样的感觉。 提成现金 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提成一块一块的， 就是他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他是就是怎么讲，没有那种实在感，就到点了之后一定要把他们提成现金回家点一遍，然后再去银行存起来。 这个其实很多人跟我们分享过了，比如说如果你当你是手机当中那个数字的话，你会发现100元以内的钱你根本几乎都不太计较，但如果你手上有一张100元的人民币的话，你好像很不想把它破开，对不对哈？ 对，这也是督促你攒钱的一种方式哈。 是，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如何成为避免成为月光一族，成为就不要告诉我，我自己可以的， 避免、啊、 不需要大家来帮忙。 对，成为非常简单了。 每个月光还真的是让人挺烦恼的呢。来听张学友《烦恼歌》。 不爱的不敢打扰，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个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到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和谁比较，不

有什么奇怪，来自郭顶，8:38，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可能前一天呢你是早安音乐秀的听众，那么下一秒呢你可能就会成为郭鹏跟景瑜的同事。没有什么奇怪，可能就是因为你参加了我们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 上周的初赛已经结束了，600余名来自于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来参加了这次比赛，而为他们的自己的广播梦想而战啊。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主持人是轮流坐镇评委席，全面的去考察了一下选手的专业素养和潜力啊。那初赛的晋级名单呢将在4月底来揭晓，并且在5月来进行复赛啊。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也要特别的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我们这一次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谢谢你们。还有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感谢。 你现在这个自从 有没有特别谄媚， 自从做了音乐早餐之后呢，这个说话越来越温柔了哈， 很轻柔哈。 当然我觉得温柔的不光是你，还有你的老乡闫妮，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已经40多岁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哇， 你干嘛要提人家40多岁？40多岁怎么了？ 口误。虽然那年龄不详，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哎，他仍然是保持了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而且同时又非常温情的一种路线跟感觉哈。 之前的时候呢，闫妮因为也经常晒自己女儿的这个照片嘛，女儿也是非常漂亮，而且大长腿啊，非常受关注。 对。 那这一次呢，两个人真的是搭档出演了一部电视剧，也是一个都市温情轻喜剧，叫做《我是你妈》。 这个名字 太写实了，你知道 吗？这个名字也太耿直了啊！我是你妈，即将呢在5月11号母亲节是全国上映了啊。这部呢是以母女关系为核心的都市温情喜剧，也填补了国内的母女题材成人亲子喜剧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了哈。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呢，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另类单身妈妈秦美丽和正处在叛逆期的95后女儿赵小艺之间一系列嬉笑怒骂但是又不失温情和感动的故事。 一听起来呢，妈妈呢就绝对不服老，因为名字叫做美丽嘛，对不对哈。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吴建豪，妈妈。 那年还没长大，常常让你牵挂，是我不好你担心了吧，懵懂很不听话，也曾顶嘴吵架，我的脾气你没办法，你一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刻画，你说爱是唯一的解答，他皱纹是代价，他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泪流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没想过天会塌，总要你等一下，有谁多晚都等我回家，伤了你的计划，无意说的谎话，你的微笑说算了吧，你一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刻画，你说爱是唯一的解答，他皱纹是代价，他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泪流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我知道你累，现在换我来背，我一定不让你后悔，我让未来斑白的发，斑白的发，

我也读，基本可以放到天荒地老哈。当然呢，一本书读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读不下去，但是还得硬着头皮读完的话，或者是放弃它，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本身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那英国呢，最近有一项调查就发现，54%的英国人是卡在读不下去又不甘心放弃的读书瓶颈当中，有点鸡肋的感觉哈。 嗯，他们也是在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 对，今年的世界图书日之前做了一个调查， 嗯， 就会发现说54%的人就感觉到说手头这个书实在是读不下去啊，但是还是有22%的人可能是有点强迫症的，就觉得说我既然拿起来了，我就应该去把它读完。嗯， 那我估计有的时候你的感受不会特别好啊，因为可能你真的有点读不懂， 自己挑的书跪着也要读完。 是，很多人呢拿起来但是没有能够读完的5本书，我们来细数一下好不好。 嗯 啊，当然这是这上面来列的啊，是50度灰，以及指环王一、魔戒再现、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和远大前程，还有呼啸山庄。对于呼啸山庄出现在这儿，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读过英文版，我觉得还挺好读的，总体来 说。对，还有哈利波特跟凤凰社，其实那天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哈， 嗯， 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人物线索特别的错综复杂，你一开始深入读进去确实不容易，但当你入坑了第一本之后，你发现停不下来了，接下来的7本简直就是不睡觉不吃饭也要赶快读完的那种。 对，所以说选择了凤凰社的这本书的人，估计就是跟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彻底没有缘分的人，对不对哈？ 这个读书社的总干事呢，推荐大家说，如果你也遇到了读书瓶颈的话，不妨换一本书，因为如今呢，有这么多的好书被写出来和出版，觉得绝不应该强迫自己读自己不喜欢的书。 我忽然发现，总干事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就是不读就好了，对不对哈？ 就绕个弯哈。 对 哈。其实呢，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而且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可能你对这个书确实就是没感觉， 嗯， 那么就换一个有感觉的书接着读喽，像林俊杰一样会读书。 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 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有时也反抗，只是要你看。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离开我不满的地方。 来自林俊杰。今天咱的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如何避免成为月光一族啊。刚刚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种新的思路了，现在有一个新的思路，就是 Victoria 他说把钱交给妈妈保管呐、 这个跟交给老婆保管的这个程度差不多，但 是这就不一样，交给老婆保管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交给妈妈保管他一定会给你留着的。 给老婆跟给老妈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肉包子打狗，另外一个是专门给你送肉包子的人，对吧？ 就你可能给妈妈，比如说你给她10000块钱，然后妈妈说妈你凑个整吧，还你5万。哇，这样的妈妈我好想要。 哇，真的这样的妈妈来一打好不好啊。 Gary 说了，告诉你们一个不成为月光族的秘诀，那就是别告诉别人，就是成为日光族， 每天都把钱花光是吗？ 但是 真的是聪明哎。 但是日光族我觉得你这个梗不对，因为日光族日光了31天以后就变成了月光， 还是月光族是吗？还有 PP 也跟我们说哈，把所有微信支付宝下面的卡都取关，钱包里放固定的生活费，我觉得都可以试试，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线上消费，觉得还没见到钱就花光了。 但是我估计如果你真的完全取关的话，你会发现下个月你就会奔跑在去 取钱的路上， 电信局去交费啊，或者去交水费的路上，对不对？ 这其实还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挺多便利的。不管怎么说，开源节流两者缺一不可，希望大家都能攒下一点钱吧。 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天本市的天气的情况，是非常稳定的，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大雨和降风没有大风和降雨，真的非常好这个天气啊。 你着什么急啊？提醒大家啊，最高温度26度上下，可以调整好着装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扎西顿珠的阳光，不要做日光族，更不要做月光族了。 是的，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拜拜喽， 明 天 见。 不要说放就放，追着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在一路决定了一切，乐观迎刃而上，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谁夺走他驾驭足球的渴望？渴望畅所无阻的一路飞驰，看他驾驭260 Turbo 第10代雅阁，携手内马尔，释放你的好奇心。 广汽亨达， 老伙计，5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白姐，白姐，白姐来北京首创来了。 没错，我是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节目主持人白洁。4月27号，我和我的搭档为你拉开首创奥莱店庆狂欢季的序幕。4月30号至5月1号，首创奥莱36小时不打烊。4月27号，我在首创奥莱等你哦。 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全行其道。首创奥莱，我来了。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